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5日荣耀启程，凝聚时代风华为中坚力量，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，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。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，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，详情请致电873911111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才是最动听。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0108237-4595185-0103-0708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? 那讲中文，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。对，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，不好意思。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。忘掉鸭排对空气湿哒哒，演员很坏，就是这个时候眼神开，就在这个时候阳光更看见整个城市，再不可能错过你，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，我不期待， 我不期待， 却偏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。 本时段的团购时间，昨停车记录仪送流动测速电子狗，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。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，那么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的活动肯定是骗人的。是2696的王女士就打来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居然一起400块还不到，打电话试试看，结果发现热线根本打不通啊。还有位车友说特别想买台行车记录仪，平时开车在路上就不怕别人碰瓷儿了，不过报名电话一直都是占。 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活动肯定是真的，不过成本实在太高，所以才限时三分钟。那为了弥补大家，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，您可得听好了。只要您在三分钟之内打进400-882-0727，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、超宽广角镜头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，加上带有红绿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，再加上一部三星蓝牙耳机，三样顶级车用装备，总价4000块，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。这还不够，今天还要在当场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您千万别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您绝对也没有听错，以流动测速定价4000块的车用装备，今天一起给您打一折，只要398元就全部拿走。同时今天还要再额外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同时今天的活动也是100%，没有名额限制，就算有882-07271000台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也照样给出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。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三分钟，您听到就立刻拨通827，先抢个名额，记好400-88-400-882-0727400-88-2-98的吴先生留言说：“是我耳朵坏了，还是你们疯了呀？”说今天拥有仪不仅能直接打一折，还要再额外加在记录仪上就的录像，这能是真的吗？还有一位尾号是5657的听众也说，说流动测速电子狗太实用了，不仅拥有超速提示功能，更能及时预警、闯红灯、拍照，还内存卡，每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可是热线电话太，到底还给不给参加呢？大家啊，先别急，活动绝对是千真万确，由于成本太高，只能限制时间。但是今天节目搞团购特惠，不限名额，敞开了送。只要您在5分钟内打进400-882-0727，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级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再无条件拿走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2份大礼。千万别犹豫，00882-0727，把金士顿内存卡和三星蓝牙耳机全部抱回家。最后三分钟您记好了，400-882-0727，400-882-0727了啊！也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，还有朋友说这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？还要再送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打电话试试吧，根本也打不通啊！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。大家伙啊，消消气儿。没打通真的不要紧，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400-882-0727，系统都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。是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品牌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5份大礼。时间拨打400-882-0727，非常好记，400-882-0727。最后一分钟内，不管有多少人参加，也通通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的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要额外加送给您。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，400-882-0727，抢购吧，400-882-0727，您记好了，400-882-0727，400-882-0727，400-882-0727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，你能感。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晰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我最近学习了一套揉耳朵的方法。 你学这个干什么？ 你不知道，耳朵的保健很重要的。 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，在小小的耳朵上聚集有120个穴道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些穴道因与全身的经络相连，所以和五脏六腑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如果平时不太注意对双耳的保健，可能会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麻烦，甚至有可能影响听力。人体各部位与耳郭通过经络形成密切的联系，有病时会在耳朵上出现反应点，诸如压痛、结节、皮疹、静脉充血、电阻变低等现象。搓揉耳郭具有双重作用，既有病可治病，无病可防病。搓揉耳郭可反馈性地激发和疏通精气，促进气血运行，调动体内正气抵抗力，提高新陈代谢能力，保持生理相对平衡，还可防治胆囊炎、动脉硬化、高血压和耳鸣、耳聋等疾病。养生小贴士：人之肾气通于耳，扯拉搓揉健身体。扯拉、按摩、搓揉、点捏耳朵，实际上就是对双耳进行各种形式的物理刺激。但是要注意，使动作要慢，时间短些，之后随着耳郭对搓揉的适应，逐渐加快搓揉速度和延长搓揉时间，以增强保健效果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自没有战斗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对明天没有要求，千千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最后那面轮回。怀抱既然不再离开的时候， 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！我是达购众泰 Z700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零0006736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。对我来说，时间就是账单。每周工作5天，花掉260天，有一天硕士班4天，花掉96天，公司年会4天，只剩5天。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，应酬3天，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。30年也就是30天，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。这笔账 一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电话0108237-4595185-0103-0708。 FM 文 FM 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，有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极限，超越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哦， 带着一切过去，你们就是第一， 相信自己。 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 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可是我已不在，oh no no， 或许你会 过一件事，不是坏的事，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 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毕竟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 脚步，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乡民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值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。共度时分 FM 九九九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我大概未算好懂保护别人，在无名无法自觉心，全程做我一世情人，访问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，爱不是借口，凭我爱你心走出教堂，为何未够好，请听我，如果你未有进化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，谁能及我好，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以自傲天高，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热不到， 口，凭我爱你亲身走出教堂，没理由为何未爱预告，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唯一次愿上你安好，为何未结束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双眸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地厚天高，回家也都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，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，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，我答应最早来到。 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小鹿大学毕业，家电公司做销售工作。小伙子来自农，而且对，所以业绩一直不错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小鹿和主管的关系总是有些不协调。终于有一天，因为一件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的事情，两人吵了起来。最后，小鹿一怒之下向老总递交了辞呈。老总对小鹿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，他考虑了良久，最后说：我会同意的。三个小时后，小鹿交给老总四份文件。第一份，关于自己本月内需要结算的各种业务上的经济往来。第二份，做的单位名称，上面有每个负责人的地址和电话，甚至包括了第三份，目前正在争取的客户名单。资料中列举了这些单位经理的籍贯和简历，比如谁当过官。第四，业务地区的公关计划。面对小鹿的临走交代，老总有些吃惊。他最后的批复是，小鹿留下做主管，而调离这个部门。当那位主管向老总讨个说法时，老总说，向小鹿沾喜，这本身就是失职。简单生活格言：一个人对自身品质的坚持，既可表现在你求职时，也能表现在你辞职时，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难得的早，想东西水条，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。 不用问你的工地背腰， 浪漫的背景也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眼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 一锅的工地背，全身轻飘飘， 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就好。 难得天气好，想东西失调，大街绕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外国， 知道 一锅的工地杯，摇头又晃摇，浪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，眼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